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2018年国考报名截止，八个职位的竞争度超过了1000比1，竞争比呢最高达1008比1，另有400余职位零报名。北京出台方案，将严查纪检监察干部不担当、不作为、不落实等行为，严肃追究纪检监察组织和领导干部监督不力的责任。中国极地考察船雪龙号最近出发，执行中国第34次南极科学考察的任务。本次考察将启动建设中国第5座南极考察站。农业部农情调度显示，全国的秋粮收获已基本完成，今年我国粮食的产量继续保持在12000亿斤以上，丰收已成定局。央行银监会最近宣布，明年起调整汽车贷款政策，自用的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的发放比例为85%，二手车贷款的最高发放比例从50%提高到70%。人社部印发关于在部分系列设置正高级职称有关问题的通知，明确工程经济等11个未设置正高级的职称系列均设置到正高级。11号至20号，广铁集团将推出双11的电商黄金周运输服务，每天开行服务高铁快运的高铁动车组35趟，以加快货物送达速度。 这首歌来自蔡健雅的《红色高跟鞋》。 这首歌呢是蔡健雅2007年写的，当时她发现了自己酷爱红色的高跟鞋，每次去逛街呢第一个看的就是高跟鞋，所以呢想到了写一首歌来表达自己和高跟鞋的一种暧昧，于是就创作了《红色高跟鞋》这首歌曲。所以呢一个优秀的创作人就是把生活中能想到的都写成了歌曲。今天969，我是泽林，下首歌曲呢为你带来林忆莲《伤痕》。 勇敢爱了就要

王菲《爱与痛的边缘》。这首歌呢是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的粤语版。歌曲呢是翻唱94年的一位中国台湾的男歌手黄仲坤《爱与承诺》国语专辑中的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》。这首歌呢当时并没有火，也是5年后经过了迪克牛仔再次的翻唱才迅速的流行起来。接下来呢为你带来的一首歌可能是一个儿时的回忆了，是周杰伦呢以他小的时候的生活经验创作起源，以玩具般的歌词带领听众们回到了乡下，创作了这首《稻香》。小时候的杰伦呢很羡慕住在乡下的小孩，当时呢他的家中门口种着芒果树时，他可以透过窗户看见隔壁邻居来爬墙偷芒果。小时候呢也在因为抓鱼掉进水沟而被妈妈取笑。这些童年的趣事回忆呢也都成了杰伦创作这首歌的灵感来源。周杰伦《稻香》送给你。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，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，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，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。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歌谣继续奔跑，我也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， 小时候的梦我知道， 不要忽然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，微笑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， 回到最初的那美好。 像我说的，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，为自己的人生心愿长生，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，下一个吧，功成名就不是目的，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，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，所谓的那快乐只交在店里，最近凌晨都累了，都在睡过特别风给电脑怕了，谁在多想呢，我靠着大栅栏吹着风站着歌手在乐， 不管其他的聪明中更精粹，阳光散在路上却不怕心碎，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、 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歌谣继续奔跑，我也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， 小时候的梦我知道， 不要忽然萤火虫带着你逃跑，想见那个要永远的依靠，回家吧，回到最初的美好， 回到最初的那美好。 还记得你说这是唯一的城堡，随着稻香歌谣继续奔跑，我也微笑，小时候的梦我知道，

在深深叫着夏天。操场边与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969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听经典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昨天上午，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十月份货物的运行状况。CPI 呢，环比上涨了0.1%，同比上涨1.9%；PPI 环比上涨0.7%，同比上涨6.9%。海关总署近日发布数据显示，前十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递增长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2.52万亿元人民币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.9%。国家新型化的城镇大数据平台已经初步的搭建起来，该平台汇聚了约1370个指标、5.82亿条数据、625个专题，数据跨度从1950年到2016年，可为政学研产各界开展新型城镇化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撑。昨天，商务部发布了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购物中心的发展指数为66.9，环比第二季度上升2.1，呈现出整体购物中心市场继续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势。中国保监会昨天通报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情况。数据显示，今年前三季度的保险市场平稳发展，全行业保险保费收入超过了3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1.01%。国家质检总局昨天表示，全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九月在入境货物到达口岸检出高达301次批次的饮料不合格，占不合格进口食品总数的35.5%。中国交通运输部九号披露，13个部门提出通过政策引导、行业自律、强化监管，维护公平有序健康的船用燃油流通市场秩序，提升中国船用低硫燃油提供能力和质量，促进绿色交通发展。民政部最近表示，截至2017年的11月7号，全国救助寻亲网累计帮助了13728名受助人员成功返家，目前这个平台上共有44273条寻亲公告。 我们一直忘了要打 情歌关掉，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敏感，当两颗心放在感情天平上，想了太多又做得太少，你和我仰望星空，走到了爱情的边疆， 听说今年的数学不好、智商不高的人都过不了双十一。双十一临近了，许多人呢已经准备开启了买买买的模式，但是呢与往年主要靠拼手气、拼网速的玩法不同，今年双十一的期间，商家促销的活动内容纷纷推陈出新了，规则呢也更加的复杂，反正呢我是已经看不懂了。如呢预售定金、膨胀金、满减红包、直降红包、返现等优惠券，以及7天或30天的保价政策，似乎呢你不做足功课就很难获得较大幅度的优惠，想剁手已经并不容易了。今天我们就来吐槽一下你见过最奇葩的优惠规则是什么，也欢迎你来关注今天969的微信平台，参与本期互动话题的讨论。积极参与互动留言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联航提供的飞机航模。 选好走的路，

今天早上在来上班的路上呢，在刷微博，也是被各种双十一的消息刷屏了。现在的各个店家可谓是推出了各种的优惠力度，比如呢某宝今年推出的逛满10个品牌店可以获得的抽奖游戏。你会发现呢，时间就这么不知不觉的过去了，重点呢是这个钱包也掏空了。刚才呢看到一位听友留言说呢，我打算今天偷摸把老婆手机上的某宝应用给删除。也话说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有关优惠的话题，你都见过什么奇葩的优惠规则吗？也欢迎呢你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。关注今天969的微信平台，留言参与互动的你呢，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联航提供的飞机航模。双十一呢，在买买买的同时，你会感到快乐吗？庾澄庆的这首《快乐颂》送给你。 笑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。 爱一个人让全世界知道，快乐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告诉你，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。 Don't worry, be happy。 你快乐吗？ 看外面的太阳。